并为各餐饮单位制作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报、文明餐桌的提示牌。截至目前，各迎检点均已达到创建标准。我是杭达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化引领，产业振兴，创新驱动，区域统筹。 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一

起我的手，总是不见你的脸。天是那么长，海是那么宽，青春又是那么短，总有满怀的缠绵。啊，一曲相思唱不完。

这么冰凉，爱一回受一次伤，我习惯了单人床，爱一回受一次伤，我也需要一个肩膀，爱一回受一次伤，你不住在我的天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。